天清晨，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的7:30，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早上好，我是主播李玲。今天是2021年8月15号，星期日，机动车不限行。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河南商丘虞城县涉嫌瞒报疫情，新增4例确诊病例，活动轨迹公布。 京城京市市防汛办发布强降雨提示，防雷防风雹，避免到山区。 北京健康宝上线新版本，市民使用将会更加方便。 国内方面将关注昨晚警方通报阿里女员工被侵害案的调查结果，两人因涉嫌强制猥亵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福建漳州17人在海边落水，10人死亡，1人失联。 8点开始是国际方面，将关注海地发生7.3级地震，目前已经遇难304人，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旅游文化资讯，按照国家最新防控要求，北京市属公园所运营游船严格执行防疫措施。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李瑞和李玲带您关注昨夜今晨的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今日头条，我们还是来说说疫情方面。昨天河南商丘发布公告，截止到8月13号24点，商丘市虞城县报告新增确诊病例4例，因虞城县疫情管控不力并涉嫌瞒报疫情导致这次疫情，相关情况正在调查当中。 此前，河南省卫生健康委通报8月13号0点到24点河南省新增本土确诊病例2例，是商丘市的2例。在河南省卫健委通报之后，8月14号上午10点49分，商丘市人民政府官网发布公告，截至8月13号24点，商丘市虞城县报告新增确诊病例4例，分别为病例尹某的儿子和女儿，尹某丈夫的2个妹妹。 那么经过流调溯源确定啊，新增的4例病例之一郭某某7月30号到过商丘大商新马特，与商丘市第二例确诊病例刘某某有过近距离无防护的接触。那么因为虞城县疫情管控不力并涉嫌瞒报疫情等，导致这次疫情发生，相关情况正在调查。 昨晚商丘微信公众号再次发文说，商丘通报新增4例确诊病例详情，全都是此前通报病例的家人，并且公布了这4人在隔离前的行动轨迹。另外，昨晚河南商丘虞城县2地调整为高风险地区，目前整个商丘市升级疫情防控措施，个体诊所一律关闭，多个高速封闭。 面对这一类疫情呢，各地都在严防严控，但是有些地方呢却在瞒报疫情。很多人都在关心啊，官方通报当中所说的管控不力和疫情瞒报，责任人将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律师陈亮表示说啊，新冠肺炎按照甲类传染病进行管理，从通报当中呢无法得知是个人瞒报还是当地政府涉嫌瞒报。 如果是当事人涉嫌瞒报，拒绝执行新冠肺炎防控措施，就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后果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是当地政府涉嫌瞒报，则涉嫌玩忽职守罪，情节严重的将以传染病防治失职罪定罪处罚。 失控漏管不止这一地，还是在河南。昨天呢，河南驻马店正阳县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发布了关于对负债等乡镇疫情排查工作落实不力的通报。 通报说，8月12号大数据推送正阳县38名武汉返乡人员，经比对发现仍然有多人处于失控漏管的状态，主要涉及到负债、涵洞、油房店等乡镇，这充分反映出当前部分单位和党员干部仍然存在大局观念欠缺、责任意识不强、担当作为不够、工作流于形式等突出问题。 经县疫情防护指挥部研究决定，对未能认真履行重要信息排查上报责任的负债乡、涵洞镇、油房店乡给予通报批评，有关人员倒查责任按照疫情防控工作有关纪律和有关规定给予责任追究。 那么对于这一次传播力更强的德尔塔病毒啊，绝对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瞒报漏检都是致命的失误。国家卫健委基层司副司长高光明明确表示，基层防控只有一个秘诀，那就是要快。我们一起来听他的分析。 对于传染性强的，比如说德尔塔这变异株啊，我们在这一轮的疫情防控当中应对措施又增加哪些措施？因为德尔塔变异株呢，核心就是传播力强，传播速度快，所以我们所有的疫情防控的措施就突出一个快字，我们要以快打快，我们要提高我们各项防控的措施的速度和效率，来保证一个高质量的防控，一定要在疫情扩散之前筑好社区防控的篱笆。第一个，要求我们科学分区社区管控决策要快，核心就是目的就一个，要尽可能把疫情在一个最快的时间里边把它压缩在一个最小的区域里面去。第二个就是基层的预警反馈要快。第三个快呢，我们要强调密接等高风险人群集中隔离要快。第四个呢，就是各方联动信息传递要快。大家都看到应对本轮疫情过程当中呢，一些地方在一些工作环节里边出现了一些问题，表现形式呢多种多样，但实际上大家分析一下，没有一个是技术上没有明确规定的，没有一个是说没有明确要求的。疫情面前没有局外人，只有大家真正形成群防群控、联防联控的良好局面，我们的疫情防控呢才会高效，才会尽早的结束各个地方的这个疫情。 我们也再来关注一下这轮疫情比较严重的扬州。从7月28号报告确诊病例以来，病例数连续十多天两位新增。8月13号，江苏扬州在主城区进行了一次拉网式核酸检测情况大排查，并表示对漏检人员将第一时间组织检测。 那么与此前的检测不同的是啊，这一次如果不参加统一组织的核酸检测，将被作为失信信息录入到公共信用归集和服务平台，今后呢可能会影响到个人的信贷、消费、从业任职等。另外呢，根据不同情节可处警告、罚款、拘留等治安管理处罚，甚至呢还可能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来定罪处罚。 当前扬州市疫情处于集中爆发期，出现社区家庭广泛传播，底数还不是很清楚，防控形势复杂严峻。据扬州官方8月13号通报，截至8月12号24点，扬州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510例。 另外呢，昨天经扬州市委批准，因为疫情防控不力，扬州市卫健委主任等12人被处理，卫健委主任、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政务降级处分。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京城京市，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市防汛指挥部昨天提示，昨天夜间到今天白天，北京有中雨、局地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那么市防汛办也特别提示大家，一定要合理安排周末的出行，注意防雷、防风雹，避免去积水路段，避免到山区、河边游玩露营，远离山洪、地质灾害隐患多的危险地带，注意做好室外搭建物和广告牌加固，以及户外高空作业安全防护等工作，确保安全。 有关具体的天气情况，我们稍后也会连线气象专家为您做详细介绍。还有一个重要的提示，8月14号凌晨，北京健康宝上线了新版本，用户登录后发现呢，主界面功能的排序有调整，

好，国内方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疫情有关的消息。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通报，自14号零点起，四川中风险地区全都清零，全省全都是低风险地区。 据介绍，从7月23号发现首例四川省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到实现全省中风险地区清零，只用了22天时间。期间呢，四川快准严暖的圈层防控举措发挥了重要作用。 所谓圈层，指的是划定封闭区、封控区、风险区、周边区域、其他区域这四个圈层精准管控。各个圈层都有专门的防控细则，最小封控单元精准到一栋小区居民楼，将疫情影响降到最低。 疫情方面的好消息还有，在张家界两名确诊病例和一名无症状感染者近日呢已经出院，这也成为了张家界本轮疫情首批出院感染者。 出院三名感染者治疗按照一人一案、一人一侧中西医结合分型以及精准施策，从住院到出院实际病程都在15天之内。为确保绝对安全，三人还需要在普通病房接受14天医学隔离观察。目前张家界所有感染者总体病情良好。 国内热点新闻，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阿里女员工被侵害案。昨天呢，针对日前备受关注的这一案件，济南市公安局淮阴分局发布通报，通报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规定，犯罪嫌疑人王某文、张某因涉嫌强制猥亵罪，已经被淮阴区公安分局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没有证据证明有强奸犯罪事实发生。那目前呢，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据介绍，7月27号，阿里巴巴集团王某文、周某女等四人到济南华联超市洽谈业务并签约。当晚四人在饭店宴请济南华联超市张某等四人。7月28号上午，周某认为自己可能在醉酒状态下被人侵害，与丈夫通话后在中午报警。 那么警方经调查证实，7月27号晚间到28号凌晨，王某文先后四次进入周某房间，期间对周某实施了强制猥亵行为。另外，在就餐期间和第二天上午在周某入住的酒店，张某对周某实施了两次强制猥亵行为。 事发后，周某曾向阿里反映此事，但是没有得到回应和处理。周某无奈向社会公开，阿里的冷漠遭到大众批评。随后，阿里发布公告，对王某文予以辞退，永不录用。同时，阿里同城零售事业群总裁李勇和 HRG 徐坤引咎辞职。 好，接下来国内方面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有落水的情况发生。8月14号下午，17名外地人员自行来到漳州市漳浦县前庭镇江口村附近海滩，被卷入海中。那接到报警之后呢，漳州市县两级全力组织搜救，截止到目前已经搜救出落水人员16人，其中10人经抢救无效死亡，6人生命体征平稳，其余1人正在搜救当中，落水原因还在进一步的调查。 国内新闻最后，我们也再来关注一起突发事件。8月14号12点10分，青海省海北州钢察县西海煤炭公司柴达尔煤矿发生泥浆崩塌事故。事故发生后，柴达尔煤矿救援队立即组织施救，共救出两人，其中一人死亡，另外一人无生命危险，19人被困。目前，煤矿救援队、海北州消防支队已经前往事故现场实施救援。 据青海省政府应急办的消息，目前的各方救援力量正在积极前往事故现场。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翟轩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进入到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专栏。 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许斌，今天为大家讲述孙小梅写给母亲家书的故事。孙小梅1914年出生于浙江富阳龙门镇，受进步书刊影响，她倾向于革命，主张男女平等，积极参加妇女解放运动。1930年，她参加中共富阳县委领导的五一农民武装暴动准备工作。七七事变后，在小学教书的孙小梅积极联络当地的爱国教师， 和进步青年参加抗日活动。1938年10月，孙小梅带领几名进步青年化妆成投亲的难民，步行赶赴皖南进县参加新四军，并在新四军教导大队学习，同时还在农村经济调查研究组工作。1940年夏天，孙小梅奉命随工作队奔赴苏南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民运工作。同年9月，孙小梅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先后担任中共武进县委妇女部长、镇丹县委民运工作队长。1940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一时间流言四起，革命工作陷入困境。远在家乡的母亲给孙小梅寄来一封加急信，告诫她不要被坏人利用，早日回家奉养父母。孙小梅给母亲在回信中这样写道：母亲，快信已由陈先生转告我，在昨日下午看后付之一笑。我是一个有理智和勇气的青年，我不会被人家利用和愚弄，我有我的人生目标理想前途，我绝不会让自己盲目地陷入黑暗的深渊里去，我有我天赋的顽强心，我不怕任何压力威胁非议，我能毅然地打碎封建礼教所束缚我的镣铐。我所要的名和利是大众所需要的名和利，我并不稀罕个人名和利。我们除了为大众谋福利而奋斗外，个人的利益本来是放到后面的，全忠不能全孝，这是后来的忠诚义士的名言。母亲，请原谅我不能如你所愿，让我去做封建社会下的牺牲品。我们要解放全人类，首先自己就应该有勇气来改革。我不愿和一个思想完全相反的人和我生活下去，我为了要实现自己的理想，我只有牺牲自己的幸福。我相信只要在全人类得到解放之后，我也一定会被解放的。我到今天为止，我不曾有辜负家庭以及诚信的事，一直到以后，我也可以保证我已立誓，我要为我的理想斗争到底。我们已有千百万同病相怜的青年男女，结成坚固的阵线，来和一切压迫我们的恶势力做顽强的斗争，而且我们有力量战胜我们的敌人，来争取青年人最后的胜利和解放。时代是向前进的，历史的轮子绝不会向后退，所以青年人，特别是有理性的青年人，一定会拉住历史轮子一同向前进。正因为这样，过去的事今日未必是好的，过去合理的事今天也未必是合理的了。根据这个定理，我们不能墨守旧法而让自己掉在时代的后面。我本来想抽空回家一行的，现在决意放弃这个念头了。我觉得回家对我们自己、对家庭、对事业都没有好处，我又何必呢？望母亲时刻保重身体，一切再谈，敬请福安。1941年4月16日。1941年底，孙小梅调任中共长江工委委员，负责长江工委与路北特委之间的政治交通工作，打通长江南北两岸的联系通道。遇到重大任务或者在斗争紧要关头，孙小梅总是挺身而出，勇挑重担。她和战友们经常扮作农村妇女、贩货商人等，穿越封锁线，出入敌占区，传送文件，收集敌情，护送干部，购买药品和军用物资等。1943年3月，日伪军开始大肆清乡，孙小梅冒着危险日夜奔赴于党的秘密交通线上，多次安全掩护新四军及地方党的领导干部等渡江北上。4月27日，孙小梅护送干部北渡长江后，在返回根据地的途中，在句容县不幸被捕。面对敌人软化诱降和严刑拷打，孙小梅始终坚贞不屈。5月初，孙小梅在南京壮烈殉国， 年仅29岁。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北京时间早上7:55，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刘继军。刘工早上好。 哎，主持人早上好。 哎，我们先来说说昨天夜里出现了降雨的情况，请您介绍一下降雨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 好的，昨天晚上的降雨呢，应该是雨量分布极不均匀的。这个大部分地方呢都是小到中雨，有些地方出现了暴雨。这个平谷的塌瓦，到目前为止已经下了140多了，应该是一个特大暴雨，这个大暴雨构构成。那么从全市平均来看呢，全市平均是10.2，已经达到了中雨的水平。城区呢平均13毫米，东北呢平均是16.9毫米，这些地区呢都达到了中雨的水平。那么至于西北地区，是7.5，西南地区呢是9.1，东南部地区比较小，才下了1.3毫米。城区最大呢出现在卢新桥，为50.6毫米。整体来看呢，昨天晚上这个雨啊，这个下它是可以的。那么今天早晨呢，有些地方还有一些小阵雨，尤其是北部地区。那么今天上午呢，应该10点之前，大部分地方应该是没有什么降雨的。只是在那个西部、北部地区啊，个别地方会有一些。10点钟之后呢，随着对流云团的东移，那么城区啊也会逐渐下起这个阵雨或者雷阵雨天气。总体来看呢，今天白天的这个降雨啊，还是一个小雨的水平。不过呢，阵雨或者雷阵雨呢，它的雨量分布是极不均匀的，那么在局部地区或许会下得更大一些，所以今天出行的朋友还是要注意防雨。主持人， 那么下周的天气情况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下周是这样的，下周天气也不是特别消停。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今天降雨过后之后啊，这个明天夜间还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分散性的雷阵雨呢，它就不单纯是包括山区啊、西部啊，它是某些地方会有一些对流云团，各个地方呢也会出现一些阵雨或者雷阵雨天气。那么17号呢，基本上天气还是可以的。18号夜间呢，又有一次雷阵雨天气过程。这次雷阵雨天气过程呢，一直会持续到19号的白天。那么19号之后呢，基本上天气还是可以的，气温呢变化整体不大。最近几天的气温基本上在27到29度之间，到了20号之后才会回升到30度左右。不过呢，早晨气温还是比较低的，比较凉爽舒适，适宜大家晨练。 好，提示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谢谢刘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再见。 好，感谢刘工啊，我们再来带您具体关注一下今天的情况。今天白天是阴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持续，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 近期降雨多，山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不适宜您登山。 洗车指数方面，今天还是有降雨啊，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好，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整点报时之后进入主播在线的第二时段，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经典传承大成之作，传奇铸造全新传奇。皇冠陆放，劲奢动感，旗舰大七座 SUV， 成经典铸传奇。全国预售开启，详询经销店。一汽丰田。 中国银行中银易贷个人网络消费贷款面向北京市管公积金客户开放了，额度最高20万，贷款年利率4.32%起，随借随还，快下载手机银行体验吧，详询中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点半，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您好，我是主播李玲。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将会听到国际方面，海地发生7.3级地震，目前已经遇难304人，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日本首例拉姆达毒株感染者关联奥运会。 大约在8点10分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按照国家最新防控要求，北京市属公园所运营游船严格执行防疫措施。 中超联赛，北京国安今晚对阵上海申花，争夺争冠区的席位。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李瑞和李玲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国际视线，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海地地震。当地时间14号上午，海地西部尼普斯省发生了7.3级的地震，随后呢，海地多地又发生了多次余震。 今天凌晨，海地政府宣布，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升至304人，有数百人受伤或失踪，救援仍在进行，当地医院正在持续收治伤者。 海地新任总理亨利也马上宣布为期1个月的国家紧急状态。世卫组织和泛美组织也在当天表示，密切关注海地地震灾情，已经开始评估提供紧急医疗援助的可能性。 海地位于加勒比海北部的伊斯帕尼奥拉岛，人口超过1000万。2010年1月12号，海地曾经发生7.3级地震，超过30万人遇难。 好，接下来疫情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聚焦美国，近日呢，美国制止仇恨亚太裔美国人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爆发以来，这个组织一共收到超过9000起仇恨亚裔事件的举报。 报告显示，从去年3月19号到今年6月30号，这个组织收到9081起针对亚裔的仇恨事件报告，其中4548起发生在去年，4533起发生在今年。仅今年的4月到6月期间，就有2478起举报。 报告提及针对亚裔的仇恨事件包括咳嗽和吐口水、拒绝提供服务、口头骚扰和人身攻击等。其中呢，口头骚扰、回避亚裔是主要的仇恨事件类别，人身攻击占比排在第三位，但今年占比呢，从去年的 10.8% 增加到了今年的 16.6%。 另外，约31%的仇恨亚裔事件发生在公共街道，30%发生在企业内。纽约州此类事件最多，占总数的38.6%，紧随其后的是加利福尼亚州、华盛顿州、德克萨斯州和伊利诺伊州。 那今年5月，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一项打击新冠疫情下反亚裔仇恨犯罪的法案，这项 使这项名为反新冠仇恨犯罪法的法案、正式成为了法律。不过现实呢却并不容易改变，由于害怕仇恨遭遇仇恨袭击，那么老年人外出看病锻炼都受到了限制。 这个组织说，举报数据说明种族歧视激增，仇外心理未解，如果公职人员继续把亚裔当作疫情蔓延的替罪羊，情况只会变得更糟糕。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美国各类院校八月起陆续开学，但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啊，越来越多的学生和家长青睐远程教学模式，美国远程教学服务也随之猛增。 根据报道，网校或网课凭借其灵活性等特点受到家长和学生青睐。疫情期间，越来越多的学生把目光投向网校、家庭教学等，美国多个学区设立的长期全日制网课数量随之攀升。 不过呢，不少教育工作者认为啊，远程教学的质量却不如传统教学。德克萨斯州基于考试分数展开的调查就显示，这个州学生数学考试成绩创下了2013年以来的新低，主要原因啊，就是参加远程教学的学生分数比较低。路易斯安那州考试成绩也显示，学校疫情期间到校上课的学生成绩要普遍好于那些依靠远程教学的学生。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关疫苗接种方面的消息。近日，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器官移植接受者和其他免疫系统严重受损者在接种第二剂新冠疫苗至少28天之后接种辉瑞公司或莫德纳公司的疫苗加强针。 这项决定涵盖的这类高风险人群占美国成年人口不超过 3%。 那多项研究显示啊，一些药物和疾病会削弱新冠疫苗的效果，因此呢，免疫系统受损者需要接种加强针以获得免疫。 辉瑞公司表示，辉瑞的新冠疫苗有效性随着时间推移下降。研究显示，辉瑞疫苗第二剂接种完成之后，有效率最高可达 96%， 但是4到6个月之后降至 84%。莫德纳公司同样认为有必要接种加强针。 不过专家也特别提醒说，这个加强针的效果相关数据相对有限，还不清楚具体哪些人适合接种，以及接种加强针是否会引发如移植器官接受者排斥风险升高等安全问题。 有关加强针，近日以色列也宣布批准为医务工作者以及50到59岁人群接种新冠疫苗加强针，以遏制新冠变异病毒德尔塔毒株的蔓延。 据介绍，以色列去年12月启动新冠疫苗接种，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数今年4月以后增速呢下降，一度降至个位数。不过啊，由于德尔塔毒株的迅速传播，6月中旬以来，以色列新增确诊病例再次快速攀升。 以色列卫生部7月12号宣布为免疫力低下者接种第三剂新冠疫苗，当月的30号开始为60岁及以上老人接种第三针，迄今已经有超过75万名60岁及以上老人已接种第三剂新冠疫苗。 疫情方面，我们再来说说意大利。意大利卫生部长近日表示，意大利12岁以上人群当中已经有超过70%接种了至少一剂新冠疫苗。 意大利卫生部门2020年年底开始为医护人员接种新冠疫苗，后来逐渐扩大疫苗接种人群。意大利药品监管局今年5月和7月先后批准辉瑞疫苗和莫德纳疫苗用于12岁到17岁人群，政府迄今没有批准疫苗用于年龄更低的人群。 那为了防止疫情的蔓延啊，意大利政府本月5号决定扩大绿色通行证使用范围。绿色通行证呢，是民众进入健身房、博物馆等室内活动场所，乘坐长途公共交通工具，或师生进入校园时必须出示的一种数字或纸质证明。持有者呢，必须符合以下三种情形之一：至少接种一剂新冠疫苗，过去6个月内感染新冠病毒后康复，过去48小时内新冠病毒检测结果为阴性。 近日，日本发现的首例变异新冠病毒拉姆达毒株感染者与数天前闭幕的东京奥运会有关。 据介绍啊，这个确诊者是一位女性，现年30多岁，去过秘鲁。7月20号持奥运会相关证件在东京羽田机场入境。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之后呢，日本国立感染症研究所确认她感染的就是拉姆达毒株。 拉姆达毒株最早在秘鲁发现，是世卫组织所列需要留意的变异新冠病毒之一。一些研究人员认为，这种毒株可能具有更高的传染性和更强的抵御中和抗体能力。 冬季奥运会期间，奥组委呢每天会发布与奥运会相关的新增新冠确诊病例数，但不会公布感染者的国籍、感染何种变异病毒等信息。那么根据冬季奥组委的数据，与奥运会相关的病例累计有553例。 现阶段全球各地都在被新冠病毒疫情限制一度造成经济情况下跌，各国和居民都在携手抗击疫情，但您应该很难相信竟然有人会故意感染新冠。 这件事呢，发生在疫情在持续恶化的泰国。故意感染上新冠病毒的目的啊，却是为了骗保。据报道，这名泰国女子呢，感染新冠病毒之后，高兴地在网上发视频炫耀自己买了新冠保险，可以获得约 3.9 万元人民币的保险金。 这名女子自认聪明的迷惑行为被网友骂惨了，不少网友表示为了4万块钱连命都不要了。毕竟虽然当前医疗应对新冠病毒的手段已经相对成熟，但是由于病毒不断的变异，并且每个人体质不相同，不能完全排除重症或者死亡的情况出现。 那么据泰国保险协会的数据显示，截止到7月啊，相关保险公司的新冠保险已经支出达到约合 7.8 亿元人民币。目前呢，有的保险公司已经被迫停止此类保险业务。 近段时间，泰国新冠肺炎疫情日趋严峻，变种病毒在多地蔓延爆发，日新增确诊病例已经突破2万，甚至呢，还有一些中国游客在当地感染了新冠病毒。 那么各地呢也在采取措施啊，这个解决新冠病毒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比如说尼泊尔中央银行日前就宣布了一系列的纾困措施，帮助受新冠疫情影响比较严重的企业和个人。 这些措施呢，包括延长贷款偿还期限，减少分期付款数额，重组和重新安排贷款还款计划，以更优惠利率提供信贷等。其中餐馆、公共交通、教育机构和娱乐业可延期一年，并且可至少分4期还贷，旅游业和电影业可重组和重新安排还贷计划。 那么今年4月初，尼泊尔爆发了新一波的疫情，从4月29号起，加德满都等地呢去再次实施了抗疫封禁措施，这使得尼泊尔经济复苏之路又面临着不确定性。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是由翟轩为您编辑的。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 这是您获取新闻信息的那些熟悉的声音记忆，而现在每一天的开始，无论您身在何处，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北京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徐贤和。了解天下大事，掌握快捷资讯。每天早晨我只听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 现在申请棒棒就传起来，现在是3号王明，王明在4号位的。 北京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您好，我是宋世雄，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主播在线让您的生活精彩无限。 17米4多，中国队以7战7胜的优异成绩夺得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的冠军。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好，早上的8点13分，这里是由李瑞和李玲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在线。我们在关注旅游资讯之前，先来更新一下北京最新的疫情数据。8月14号0点到24点，北京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新增3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 没有新增本地确诊病例，这是好事哈。但是呢，旅游方面还是要注意防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呢，近日发布了新版的3重防护指南，新增了游船、码头等10类场所和单位的防护要求。记者呢，昨天从北京市公安管理中心也了解到，北京市属公园所有运营的船只都按要求严格执行防疫措施，游客可以放心使用。 新版防护指南指出，公园景区应当停止使用全封闭的游船，通过体温检测和健康码核验等措施，防止有症状者或者来自中高风险地区人员进入，采取预约购票、间隔就坐等方式降低人员密度，游船内人员全程佩戴口罩。 那么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也了解到啊，市属公园目前运营的游船呢没有封闭型船只，所有游船和码头始终严格落实防疫的措施，在售船票的窗口和码头呢划设了一米线，增派人员维持秩序，有效引导游客，防止扎堆聚集，同时呢规范消毒清洁，所有运营船只呢每天营业前使用消毒液喷洒和擦拭，运营当中根据乘客量适当的增加消毒的频次，观光船则采取一批游客一消毒的方法。 除了市属公园的游船之外呢，今年六月底大运河北清段通航之后，每天有游船在北运河上畅游。游船运营公司京运文旅相关负责人介绍，运营游船都严格执行防疫措施，按照 60% 的上座率发船，游客完成健康宝扫码登记之后才能够购票乘船，每只船上呢配备消毒酒精、免洗凝胶以及洗手液进行一般一消。 那么现在因为部分地区有疫情啊，也不建议大家出京，所以说在京内的一些公园啊就是游玩的一些好去处了。日前的东沙和滨水公园种植的百亩向日葵竞相开放了，郁郁葱葱的绿树林前啊，一片片向日葵绵延不绝，与东沙河的自然景观相映成趣，也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观赏田园风光。 东沙河滨水公园满景桥节点景观提升工程位于昌平区沙河高教园区，设计中通过油葵和油菜两季轮作的种植模式，营造出春季油菜花开、夏秋季向日葵花开的季节景观，同时设计入口广场、夜光跑道、林荫健身场地等功能空间，为市民提供丰富多样的户外健身场所。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体育方面，来关注一下冬奥会的消息啊。冬奥会筹备的怎么样了？连日来呢，新闻广播记者王进京啊是持续对冬奥赛区进行了探访。据了解，目前的延庆赛区共有冬奥签约酒店15家，已签约客房3115间，签约酒店将会在8月底实现试运营。我们来听一下王进京的相关报道。 每个人都在这儿登记一下， 下面已经扫过一次了， 到这儿也得进行扫。 在延庆赛区的冬奥村，记者每去一栋楼或者车场入口，都会遇到认真值守的工作人员，即便十几个人同时进入，他们都能精准掌握每个人的行程码、健康宝和测温是否都做了检查并登记。 因为这是一个国家性的项目，责任非常重大。 不管是为运动员提供住宿的冬奥村，还是为技术官员等提供的签约酒店，入门要求都非常严格。在冬奥签约酒店八达岭温泉度假村，酒店营销主管常颖给记者介绍他们做的分区管理。 这个区域就是我们的低风险区，那这边是我们的高风险区。这边 在酒店的地图上，几栋建筑被标注成了红色和绿色。 冬奥人员分类主要分为两类，一个是签约客户，指的就是入境人员，一个是住店保障小组的保障人员。按照服务对象的分为等级，将我们整个园区分为绿色的低风险区，一个就是接待入境人员签约客户的高风险区。那我们的服务人员也是根据服务对象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闭环管理。 无论哪个区域，日常消杀都被列出了详细的操作流程。 在客人用完餐之后，我们的直接服务人员会将客人餐后垃圾分类投放至我们指定的垃圾点，然后由专人进行消杀处理。 延庆区文旅局副局长杰红霞介绍说， 延庆赛区一共有15家冬奥的签约酒店，这15家签约酒店中，五星级的4家，四星级的6家，其他都是3星级酒店，有新建的、改扩建的，还有已完工的，一共能够提供3486间客房，满足冬奥会和残奥会的住宿服务需求。 延庆区建立了延庆模式，成立了住店服务保障小组，按照闭环管理、安全顺畅、人员精炼、工作高效的原则，组建住店保障团队。 区委组织部选派副处级的领导干部担任小组长，带领卫健委、市场监管局、公安局这些职能部门的同志组成住店服务保障小组，将在赛时住店进行服务保障。 2021年测试活动选定的接待饭店保障小组将以保代练，以赛时标准开展工作，确保测试活动顺利进行。 目前呢，新建酒店正在紧锣密鼓的施工当中，其中多数酒店呢都已经完成了98%的工程量，所有签约酒店都将在8月底实现试运营。 还是体育方面，我们要来关注一场焦点赛事。今天晚上在中超的一场比赛中，北京国安将对阵上海申花。本场比赛胜者跻身赛区前四，从而晋级争冠组。 那么在上一轮中超比赛当中啊，北京国安队凭借张玉宁的梅开二度以2-1险胜长春亚泰。而在上一轮苏州赛区另外两场事关排名的比赛当中，河北队和申花队分别击败海港队和天津队，两队积分呢也都是22分。那这就让本周日国安与申花的惊呼对决成为了决定谁能够晋级争冠组的关键一战。 可以说击败亚太队让原本局势不利的国安队重新掌握了争四主动权，只要末轮不输球就有机会拿到赛区前四名。如果击败申花队，国安将力压申花队跻身前四。如果京沪之战打平，而河北队同时输给武汉队，那么国安队与河北队同失积22分，国安因胜负关系优势也能争四成功。 展望今晚这场与申花的比赛，国安主帅比利奇坦言，国安队与申花队之间比赛很特殊，而当前的排名形势更让这场比赛变得引人关注。我们现在需要及时休整，全力以赴来迎接这关键一战。 文化领域，我们先来关注前门。近日东城区发布相关文件，多措并举啊，助力实体书印行业发展，未来将在前门打造一个书香文化主题街区。 当下呢，东城区正着力推动书店家这样一个新零售业态，以体验式和参与式营造消费新场景，提升活力，引导实体书店在选址改造、装修设计等环节跨界合作，配合街巷提升工程，孵化网红打卡地，实现精致，通过培植紧跟时尚前沿创意来促进创新。 目前位于前门南小顺胡同的书香事业实体书店一条街，通过书店家模式，在书店家餐饮、书店家文旅、书店家戏剧、书店家活动模式的花样翻新当中，以文化业态激活城市存量空间，并赋予它新的生命力，进一步催生体验型消费的发展。 那么据了解啊，前门书香事业街区1期2期运营面积近10000平米，除了已经开业的店铺，书香事业还将开设书香主题酒店、沉浸式互动演艺剧场等项目，预计今年下半年会整体亮相。 接下来我们关注敦煌。敦煌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最闪耀的明珠之一。1987年，敦煌莫高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敦煌文化成为全球关注。近日敦煌美术院联合世界公益基金会等机构进行战略合作，正式启动大千敦煌数字文化中国行项目。 多年来，敦煌研究院等专业机构呢，不断致力于敦煌艺术的传播和推广，通过壁画临摹品和数字化技术在世界各地举办展览，为推动一带一路共建文明、助力世界艺术文化交流做出了积极贡献。那么按照计划，未来3年大千敦煌数字展将在全国12个大型展馆进行巡展，预计系列活动将成为国内最大规模的一个数字敦煌巡展。 目前在大千敦煌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已经能看到关于这个主题活动的剧透，展览将第一次呈现两个绝世复制洞窟、两个虚拟数字仿真洞窟以及10000余卷首次公开的世界敦煌遗书。 据介绍，这一次数字化中国行活动啊，还包括了敦煌文旅项目的全新探索。敦煌美术院即将推出的培育多个敦煌研学旅游项目，在传统游览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玉门关还有阳关、雅丹等地标景点的基础上，研学游呢还将增设敦煌美术院的研画工作室、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院美术写生基地等专业机构走访活动，游客呢可以亲自动手来临摹这些岩画，也可以学习敦煌舞蹈。 另外呢，近年来备受大家喜爱的沙漠观星游也是行程的一大亮点。第一批丝路研学之旅项目计划于今年底首发，线路包含艺术专业、观星主题、一带一路等主题，重在专业体验与文化交流。 好，文化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昨天是七夕佳节啊，河南卫视又火了。前天晚上河南卫视提前推出的七夕奇妙游，在 B 站直播和卫视联动当中又一次带来了令人惊艳的作品。 我们先从这个节目的设计上说，这一次七夕奇妙游延续了观众所喜爱的传统文化加现代科技这个路线。 此前的春节、元宵节、端午节啊，河南卫视也曾经推出过类似路线的综艺节目，备受观众好评。 那值得一提的是，七夕奇妙游的开场啊，也足够震撼，就是给观众所呈现的龙门金刚这一片段。河南地标龙门石窟作为拍摄背景，十多位飞天在佛像前翩翩起舞，而取材自龙门石窟的龙门金刚，相比飞天的他们的形象会更加硬朗，舞姿也充满了血性。那最绝的是啊，表演过后，飞天和金刚都化作烟尘飞向佛像，成为了佛像身上金光闪闪的一部分，而这也是龙门石窟佛像初见时的模样。 而七夕奇妙游的导演之一李鹏介绍，除了实景拍摄，这个节目呢有部分镜头采用了 AR 增强现实技术，这部分的舞台背景素材啊，也是用航拍机在龙门石窟实景采集，后期呢再用计算机进行了三维建模染色，以实现复原的。据透露，龙门金刚这个节目经历了6天6夜的拍摄，最终完成。 可以说从唐宫夜宴到元宵奇妙夜，再到这次的七夕奇妙夜，连续几次的传统文化节日，河南卫视啊都奉献了品质上乘的文化盛宴，而且每次呢都在形式和内容上有所突破，这也正是重拾中华传统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年轻人喜欢传统文化，并且热衷传播传统文化，中华文化才能源远流长，我们还有无尽的宝藏在等待着发掘。 是。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些提示哈。由于疫情的关系，有一些展览延期了，另外呢，也有一些演出取消了。我们先来说一说首都博物馆发布公告，为了满足广大观众的观展需求，位于首博方厅一层 B 展厅的《万年永保：中国馆藏文物保护成果展》将延长到9月5号结束，请观众朋友合理安排时间，提前预约参观。 那么展览呢，是基于馆藏文物保护、学术成果交流、科技技术手段揭示、文物艺术价值呈现的定位，分为万年、慧眼、巧手、芳华、永保这五个章节，汇集了10个省市、23家文博单位的50多件套文物以及相关的辅助展品，其中啊不乏国之重器，也有近年来的重要考古发现，还有通过科学研究复原的精美复原件等等。 中山公园音乐堂今日发布公告，根据北京市疫情防控工作有关要求，为了保障广大观众的健康和安全，经与相关演出方协商，中山公园音乐堂近期部分演出名家讲堂取消，部分艺术夏令营取消或延期。 我们的编辑梳理发现啊，这次取消的演出内容呢，包括传统戏剧、音乐会、歌剧、雅乐等艺术形式，所涵盖的时间范围啊，主要是从即日起到8月底，所取消的讲座呢，这主要是本周末和下周末的。 而有关退票方面呢，本次退票将全都通过线上来进行。提示您，线上购票的观众不需要发起任何退款申请，相关的款项会通过原渠道退还到您的账户，而线下渠道购买的票需要公众关注中山公园音乐堂乐生活服务号，填写相关的退款申请。 好了，北京时间来到了早晨8:27。以上资讯呢，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 好，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广告，之后进入今天的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 经典传承大成之作，传奇铸造全新传奇，皇冠陆放，劲奢动感，旗舰大七座 SUV， 成经典铸传奇，全国预售开启，详询经销店一汽丰田。 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全面投身乡村振兴建设，北京市多个小微快贷中心、三农金融服务站为您提供乡村振兴全套解决方案及服务，以人流、物流、现金流合一优势，圆您富村富民之梦，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各网点。 以上为广告时间。 大家好，我是杨立新，欢迎大家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 好，接下来呢，我们介绍今天的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赵闯，85后国际科学艺术家，他7岁啊开始画恐龙，21岁时呢绘制的远古祥兽复原图就登上了英国《自然》杂志的封面。那这也是这本杂志第一次使用中国人绘制的古生物复原图作为封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由记者赵阳为您采制的这个故事《与龙共舞》。 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

彭真同志让搞中学生实施广播借来干一年，后来就不让走了。中学生实施广播当时是电台全市第三节课准时收听，广播电台是听众最多的一个节目，搞了以后影响极大。寒暑假呢，还给大家找一些英雄人物来讲话呀，所以很受欢迎。彭真同志还去见过我。 和程新兰不同的是，从大学分配而来的董新文一心只想去做文学方面的研究，并不想到电台工作。不过既来之则安之，在此后的几年中，他的工作也算是中规中矩。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讲话实际是中共11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现在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新的长征中一定会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18届三中全会之后，新中国全面步入了改革开放的快车道，文化知识也成为了人们最为渴望和追逐的事物之一。而此时董新文也和新中国一样，迎来了他人生事业中的第二个春天。 79年当时电台在哪儿啊？ 在那个复兴门外，复兴门外， 复 兴门那个地方， 中央广播电台旁 边，那是中央台， 一个胡同， 一个两层粉楼，是苏联给我们盖的中央台。后来的苏联盖了那个楼，是个广播大楼，然后就把原来的那个楼给我们了。 当时台里是一个什么规制？有几个频率？ 频率不是很多，每天播出的节目里头，文艺的节目占了一大部分。新闻是比较少的，每天那么几次新闻，还有一些专题节目，什么工人节目啊、农人节目啊、一些科技节目啊、外语节目啊，这些东西跟现在完全不是一码事儿。 嗯， 79年我就开始到文艺台来了，叫做文艺组。 文艺组， 我做文学知识节目。当时文革十年呢，翻会了，我就是觉得根据形势，根据以后我们要搞现代化建设，那必须是普及一下基础知识，这是最基础的知识。我是这么想的，电台这样一个媒体，两件事是必做的，一个是新闻，提供信息，各种各样的信息，新发生的事情要向大家报道。再大块就是提供文化，文化包括这种知识啊、文艺啊这些东西。我先是找到北大嘛，所以我们比较乱，比较忙，这个也过些日子吧。我说过些日子没时间了，我就找北京师范学院，听着教授的，我说这个地方行吗？哎，这个地方还真行， 很多教授。 他那大教室一堂一套一套的，一看这是行了，全有了，包括是都是他们搞的，诗歌、戏曲写，他们都有寒假。 那您这个书是当时是跟相当于现在的首师大一块儿， 跟首师大合作。我那个栏目叫做《文学知识讲座》，小栏目是中国古代诗歌，还有中国古代小说。中国古代戏曲，中国古代散文，这个书弄了以后跟你过去不一样，反复的播，一遍一遍的播，你们听着要听，听完以后他说你这有材料没有，他们北京出版社也出了我这个书，不断的印，很受欢迎，因为那个时代啊他需要这些东西。 嗯， 那个副校长有次见到我对我很有意见，你怎么没让我参加？我说你当时开会找不到你，他很重视这个。 当时首师大在哪儿啊？ 首师大这个在西郊啊，西边啊，不算太远。 西三环。 他呢好像还是那个位置没有关。 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是经常往返吗？ 有几年我开个玩笑，我说把你们门槛都踏破了嘛。这个节目我们想开风气之先嘛。 嗯。 过去都是文革中的那种喊口号啊，那种虚的东西嘛。那我现在来点实的嘛。 嗯。 新时代到了嘛，我的节目也是新的面貌嘛。 当时是多长时间的一期节目呀？ 半小时，一天播三次，上午一次，中午一次，晚上一次。那时候挺愉悦，觉得很高兴那种心态，是这个心态，我要干个事儿。后来这本书还日本、韩国都出版都翻译了，他有一次还拿那个200美元送 三百千米，老头子78快80岁了，颠跑到我家来了。我说你怎么知道这样？哎，跟你们店来打听，反复打听的才告诉我说你住到这儿。我心情给我大概几百美元吧。韩国出了，出了也出版了，这个是这样的情况。那个韩国是，你别看他对中国文化是很重视，他看不上他也不会出的。 在退休了20多年后，回想自己的人生，依然能够从自己的职业生涯中体味到那种人生的满足感。我想，这大概也是一种不枉此生的幸福吧。 我曾将青春翻涌成她，也曾指尖踏出盛夏，心之所动，且就随缘去吧。 尽管我之前对电台的工作不感兴趣，我不愿意来，中间我还老想走，但是我并没有觉得有什么遗憾，我这电台挺好，我觉得很知足的，甚至可以说是感恩的。20几岁又到60岁退休，全交给电台了，我觉得我很充实，没有没度一生。广播是一个最好的媒体，我真这么认为。 这一路上走走停停，顺着少年漂流的痕迹，迈出车站的前一刻，竟有些犹豫，无尽笑着，尽享亲切，仍无可避免。而长夜的天依旧那么暖，风吹起了从前。从前初识这世界，万般留恋，看着天边死在眼前，也甘于赴汤蹈火去走它一遍。如今走过这世界，万般留恋，翻过岁月不同侧脸，措不及防闯入你的笑颜。我怎能自拔于世界之大，也沉溺于。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李玲、李瑞，代表节目编辑翟轩、康立波话语，感谢各位的收听。想要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稍后是由加持带来的整点快报，敬请收听。明天早晨主播在线和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逆着光行走，任风吹雨打。抚平回忆留下的疤，你的眼中明暗交杂，一笑生花。